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4回，南疆土司献上请罪书，自臣将归附于我朝，岁岁纳贡，俯首称臣。为表诚心，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留在长安做质子，又将素有艳名的幼女桑衣献于御前。卿上并非耽于女色之人，见那少女生得野艳非常，颇具异域风情，却不为所动，转手便将她赐予了年逾五十的武王爷为妾。少女配老翁，红妆对白发，这可真是鸳鸯背里成双燕，一树梨花压海棠了。这武王爷乃是先皇的同胞兄弟，在朝中树大根深，拥趸无数，性情又颇为跋扈傲慢，便是专好给人找不自在的言官们，遇到他也要绕着走。新皇登基这数月来，武王爷为了立威，屡次示意手下暗中使绊子，使金上处处掣肘不说，还怂恿一群老臣和根基未稳的新贵在朝会上吵得不可开交，自己则在一旁作弊上官。眼见陛下不仅没有怪罪，反而赏了个美娇娘下来，他越发得意，只当是年轻后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大摇大摆地收了，当晚便给人开了脸。那桑衣在南疆野生野长，生就一副泼辣脾气，本不是善语之辈，这会儿被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破了身子，碍着行事不如人，只得咬牙隐忍。他勉强着自己闭上眼睛，将对方想象成少年郎，将将起了几分兴致，武王爷却又一泻如注，吊得他不上不下，当即把这一切不幸的源头血脂方恨到了骨子里。桑衣使尽浑身解数，将武王爷勾得神魂颠倒，夜夜宿在他这里，短短半月下来，整个王府竟不知有王妃，人人对他都言听计从。听闻周大将军爱妻如命，将夫人妥妥帖帖地藏在家中，见人一面难如登天，又听说三日后的清凉宴上，因皇后娘娘有诏，谢之真必定会出席，桑衣念头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打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，剜去他的心头肉，沥了他的心间血，叫他生不如死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方能一解他心头之恨。桑衣主意已定，事业便趁着武王爷鼾声如雷，穿了件薄透的纱衣，一路穿花拂柳，叩窗推门，爬到了世子的床上。武王爷的世子姓纪，名思明，二十多岁年纪，长了副仪表堂堂的好相貌，却是位风月老手，色中恶鬼。他对这来自异域的小娘垂涎多时，只恨找不到机会下手，这会儿见他送上门来，哪有不吃的道理。等得云散雨收，桑衣红云过耳，相生两鬓，娇滴滴地搂紧了他脖子道， 我的好哥哥，你可比你那个爹强出去不知道多少，唉，可叹我今日才知做女人的快活滋味。 多谢娘亲疼我，我白活了这二十多年，竟从未见过娘这样的美人。 桑衣见他上钩，娇笑着引出话头， 我这等穷乡僻壤的野花野草，当得起什么美人呢？听闻周大将军家的夫人生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那才是一等一的美人呢。 却不知这三言两语正巧勾出纪思明的心病。原来纪思明正领着修缮宫殿的差事，上个月去宫里内务府支取银子时，机缘巧合之下远远看了谢之真一眼，虽说只窥见家人半边面孔，却令他魂不守舍，回来以后恍惚了许久，只恨自己没有周玉的艳福，可惜这国色天香的美人竟然落入名不见经传的江湖草莽之手，焚琴煮鹤，哀离争食，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啊。 不瞒娘亲， 若是能沾一沾他的身子，叫我立时死了也甘心。 季思明将心里话和盘托出，桑依笑着与他耳语了几句，定下一条毒计。三日之后，谢之真奉谕旨入宫，做得的百家衣和虎头帽过了陛下的明路，呈在两方锦盒里递到齐元娘面前。齐元娘爱不释手，眼圈红彤彤的，拉着他说了许久的话。谢之真见他有些精力不济，发起困来，便识趣的告退，携着青梅琵琶两个一步至御花园赏花。相熟的几位贵妇人陪着他攀谈了几句，听得远处有喧哗之声，却原来是南疆土司进贡了两头大象，说是还会顶花球踩高跷，不由得面露新奇之色，结伴前往奇兽院观看。谢之真却不爱凑这些热闹，婉言相拒，在安静的一处凉亭坐下，用了两杯甜丝丝的果酒。不多时，不远处的花木掩映中有求救声传来，谢之真微微蹙眉，见左右并无工人侍候，遂使琵琶过去一探究竟。须臾，琵琶领着个一瘸一拐的紫衣丽人走出，那人眉目深邃，与中原女子大不相同，裙子上裂了一个角，渗出几点血迹。琵琶近前道：“ 夫人，这位是五王爷府上的侧妃桑娘娘，不慎跌了一跤，被荆棘缠住，受了些伤。” 谢之真一听这姓氏，便知道她的身份，矜持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 方才我过来的时候，瞧见五王妃往皇后娘娘那边去了。琵琶，你从换洗的衣裳里找条裙子来，服侍侧妃娘娘换上，引她去寻家人。” 桑依满面怯弱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 不知您是哪家的夫人？瞧着好似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夫人有所不知，我担了个侧妃的名号，可在我们府里连最下等的婢女都不如，若是就这么不清不楚地换了条裙子回去，不知道要被王妃和下人们怎生编排，说不定要骂我在宫里偷侍卫偷汉子，琢磨死我才算完。你既救了我，不如帮人帮到底，替我在我们家王妃娘娘面前求个情吧。” 他先是示弱，又装作对谢之真的身份毫不知情的样子，用意在于令对方卸下防备，大动恻隐之心，以便快速拉近距离。等近了谢之真的身，他便可用袖中浸着迷药的帕子蒙住他的口鼻，再使暗中接应的太监们打晕左右两个丫头，将一主二仆丢进旁边的屋子里，任由一早躲在那里的季思明享用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中原女子向来是贞洁比天大，必定不敢声张，少不得吃下这哑巴亏，任由他搓扁捏圆，肆意欺辱。若是谢之真受不住委屈，在周玉面前露了行迹，那就更好了。他已经等不及看周玉气得火冒三丈，却又苦于没有证据，迫于五王爷的显赫权势，咬碎牙齿和血吞的窝囊样子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